电，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有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带来她的明星访谈。今天徐丽佳将会对话一位和她一样从事水中运动的奥运冠军。 张雨霏，中国女子游泳运动员，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张雨霏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并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同一天，他还与队友合作，为中国队夺得奥运会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本期体坛佳音，徐丽佳将对话张雨霏。 完成体育，探索人生。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丽佳。今天体坛佳音请来的嘉宾呢，是在本次东京奥运会当中拿到2块游泳金牌的张雨霏。欢迎雨霏。 大家好，我是张雨霏。 现在是恢复训练了吗？ 对，刚刚到国家队集结。 哦，已经到北京了。 对。 哎，因为上次我联系你的时候，你说还是回到省队，江苏队，对吗？ 对，我才刚到北京不久，2天吧。 哦，2天，就可能看你背景也是在收拾东西，是不是？ 对，之前奥运会前都没有收拾完的东西都摆在房间里了。 哦，那这一次进了国家队，其实就意味着你的一个新的周期正式开始了。 对呀，而且这新周期开始，其实明显是跟上个周期完全不一样，就训练方式、平常的训练节奏，还有我之前就其实是全运会完吧，从全运会完一直到这次集结，我真的是体验到了不一样的生活。 哎，来给我们举个例子，怎么样个不一样吧？ 就从全运会结束以后，我以为的假期是我可以在房间里躺平，这样每天都赖在床上，但实际上是我真的一次都没有，一点机会都没有，就是每天都很忙。 全运会到就是结束到你这个回省队集结，你中间的假期一共有多久？ 队里的放假时间是2周，但是我就觉得我这个2周跟没放没有什么区别。 主要是在忙些什么呢？ 就是冠军拿完以后，很多人会就其实有些商业活动吧，而且不止商业活动，还有一些公益活动，就是为我们体育项目、为游泳项目做一些宣传。 老实说享受吗？ 刚开始还挺享受的，觉得很新鲜很好玩，结果到最后真的是很累。 是不是到最后你觉得那种累觉得还不如回队里训练算了？ 对对对，我真是这种感觉，我就说我赶紧回到队里吧，这样封闭起来大家就找不到我了。 其实每一位奥运冠军在他们登上了最高领奖台，有一定的假期之后，确实有这样一种使命，需要去回馈社会，对吧？就像你说的，你也做了一些公益活动，也去到学校做了一些分享，但我们也从你的微博当中看到，你其实也有打卡去一些景点或者说娱乐场所，来真正的给自己也真的放松享受一下。去了哪里？ 最近的也就是南京欢乐谷，就我是一个很爱玩很爱挑战刺激的项目的人，所以首选就是游乐园。 哎，上海迪士尼玩过吗？ 没有，我一直觉得迪士尼是个很浪漫的地方，就是它可能会适合以后约会去，而且迪士尼应该不太会有这些惊险刺激的项目吧。 哦，你可小瞧迪士尼喽！我告诉你，绝对是有2-3个项目让你尖叫到不行的，绝对有。下次请你来上海玩一玩。 好。 那既然你现在是回到了这个北京的国家队集训，我们先来展望一下未来好吧，因为可能大家对于你东京奥运会、全运会很多的采访当中也了解了很多关于你的一些经历、夺冠的一些成功的一些经验，但是呢大家对于你的未来还是抱有很多的未知的。比方说在今年的剩下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还有没有什么赛事需要去备战的？ 有，这次回到国家队集结也是因为马上要进行叫阿布扎比的短池世锦赛。 12月份。 对。 嗯，你觉得这一个多月大概水平能恢复到八九成还是几成？ 我觉得能恢复到八成已经很不错了。 是吧？哎，我突然想问你，放假的那两周虽然说也很忙碌，有没有保持一些运动量，还是说完全就放飞不碰任何器械了？ 我原来放假是真的不想游泳，现在是想游泳没有时间游泳。 哦，反过来了。其实从你刚才说的这句话也能感觉到你的成熟，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还是希望在假期当中去保持一定的训练量的，对不对？ 对，包括现在出去做活动，参加一些什么商演，也会说想去特定的订一些带有游泳池的酒店。 嗯，是的，就像我现在订酒店就一定要有健身房的酒店。嗯，那除了这个12月阿布扎比的短池世锦赛之外，其实明年应该说还有一个重大的赛事，两个吧，先是世锦赛，是不是对世锦赛的期望值会更高一些？ 那倒没有，我感觉我会对亚运会的期望值更高一点。 哦，这是为什么？ 嗯，世锦赛毕竟两年一次，我觉得就即使明年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在下一届巴黎奥运会前还是有一次机会的。但亚运会是四年一次，又难得的能在中国比，所以我觉得他机会更难得。 嗯，但说到无论这两个比赛，我们一个个来聊啊。为什么我会觉得世锦赛可能对你最更加重要？因为你拿了那么多的冠军，可能离大满贯就缺一个这个世锦赛的金牌。然后我想你一定也是希望朝着这个大满贯的目标去的，对吧？ 对。 嗯，不过能感受得到，就是说你其实是放长线，就是说就像你刚才自己也谈到的，可能明年的世界赛不行，如果说没有达成自己的这个目标也没有关系，因为还有巴黎那一年2024年。那亚运会你也拿过不少金牌了，除了在本土的那一种可能这个本土作战的一种感受之外，是不是还想去争取一个MVP 之类的？ 对，这个就是首选目标，也是近一年就其实是参加完奥运会以后自己最想达成的目标。 嗯，这个大概是要你拿几块金牌才能有可能达成的？ 上一届日本的池江梨花子是拿到了六金两银吧，还是六金一银？ 嗯， 就是意味着我起码要拿到七金这样子。 哇，但还是对这个目标非常的有信心的，是不是？ 在朝着目标努力，应该没问题。 嗯，好的好的。那么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希望真的是祝福张雨霏可以在明年的世锦赛和这个亚运会当中都能够不断的去突破自己，实现生涯的大满贯。那关于这个巴黎的奥运周期，其实现在掰掰手指头算也不到三年了，我不知道下一个周期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那作为一个卫冕冠军，是不是压力会更大？ 会有一点压力，因为以前都是我去追逐着别人跑，现在我成了追逐的对象，被追逐的对象，也会有一定压力。但下一届巴黎奥运会，我就不只是说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两百蝶上面，就还有不止蝶泳项目上面，我可能会去拓展自己的其他泳姿，比如说自由泳。就世锦全运会是我亚运会的练习场，亚运会我下一届奥运会的练习场。 哦，这个一个个计划都是排列的非常的细致了。嗯， 张雨霏的主项是蝶泳，天赋过人的她早早就具备了蝶后的潜质，但此前她仅仅是成绩不错而已，并没有成为泳坛巨星。直到遇见了金牌教练崔登荣，张雨霏才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体坛佳音徐丽佳继续对话张雨霏。 那对于这个你前面也透露了一点点啊，可能还不能满足大家的这个好奇心，比方说你可能最主项的不一定是200米蝶泳，或许会朝着这个更短的距离，甚至会朝着这个50米的这个自由泳。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一般游泳运动员都会往这个短距离去发展的？ 对，年龄增大其实对短距离是比较好处的，因为发现在短距离项目上基本上都是，就大家开玩笑说啊，就说短距离项目是游泳成年人的世界， 长距离是游泳未成年人的世界 啊，所以说现在可能都会去尝试，对吧？就争取这个100米，说不定在巴黎你可以去实现这个冠军梦，100米蝶， 说不定可以。 嗯，那自由泳从你自身来说，你会50、100啊，跟再加上那些接力，都会去拼一下吗？ 再看这两年练习的情况吧。 嗯。 毕竟这么多项目要在奥运会上全部打下来的话，其实是一个对体能来说不小的挑战。就其实除了蝶泳项目加上我的接力项目以外，自由泳项目就是它不是那么的重要。 嗯，那不知道你平时就是在训练当中，你比方说100%的训练的时间，你会把多少分配到自由泳和蝶泳以及一两百米？不对，这样在训练当中可能游的就各种长短的距离都会游，对吧？ 对对。 那两个不同的泳姿大概是怎么分配的？ 在东京奥运会之前，蝶泳大概是90%，自由泳只有10%左右。 哦，10%都可以拿这个接力金牌啊！ 送来的，送来的。 对啊，就会让我觉得说其实你还有很大的一块自由泳的潜力还没有被完全的挖掘出来。 但是我自己也反思过，虽然说我现在是100米自由泳的全国纪录，但从我的全国纪录成绩和眺望到东京奥运会冠军成绩来说，其实还是有不小的差距。我要想从全国纪录到奥运会冠军成绩，这中间就是我不能说只靠天赋了，自由泳动作要对我改正来说也是有不小的难度挑战，其实不亚于我前两年改正蝶泳的技术。 对，说到你这个改技术啊，嗯，可能在你跟崔东荣指导合作了之后，第一个任务就是改这个技术，我们听到很多，但是关于这个具体的细节大家可能知道的并不是很多，来跟我们稍微聊一聊，展开聊一聊，就这个改动作到底是改哪些动作。 我刚到他组里的时候，他给我拍过一个视频，因为蝶泳是这样的对称项目嘛。他拍出来的视频以后，他发现我的手是不对称的，有可能是这样子的，有可能这样子的，也有可能这样子。他就说你这样怎么游蝶泳啊？我说我不知道，但我自身感觉我游的是正确的。他说你这个不对，其实我是因为有先天的脊柱侧弯，所以会造成我自我感知跟外面人看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说你这个不行，你要改正到正确的。所以每一堂课他都在叮嘱我的这个手啊，前后左右能不能对称，不止在水里，就在路上也是有很多的康复老师在我下水之前会帮我，比如说过深的那一侧会帮我往回拉一点，不够深过紧的那一侧会帮我再使劲往前拉一点，就这样得有1.5到2年的时间。 就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水上，就这样一点一点去抠这个动作的对称性。 对，就是与你自身身体去产生对抗。 当时会有抵触吗？就是说我都练的有一定成绩了，你让我现在改动作。 肯定会有啊。 怎么样去跟这个教练配合，然后去接受他那一套的指导呢？ 刚到他组里的时候我也没想太多，我说那你帮我改我就改吧。但改了以后我成绩退了5秒，200米蝶泳退了5秒。当时我自己也动摇过，我说这动作改的对不对啊？怎么成绩越游越差了呢？他也是跟我说，你相信我，我们会越来越好的。就过了那半年的时间吧，我的成绩是看肉眼可见的在慢慢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不能说是突破，只能说是恢复。 嗯，那在这个退步五秒的过程当中，有想过说我要换教练吗？ 没有，那没想，从来没想过。 就是对教练还是有信心的，只是自我产生了一点点怀疑，说这个动作改的对不对，值不值，是吗？ 对 的, 对的、 嗯、但是还是会让我们觉得说可能低谷走的只有你自己亲身经历的才知道有多么艰辛。然后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就是在今年年初，其实从去年的一些国内的比赛就看到，哇，你的成绩真的是突飞猛进啊，就突然一下子就感觉自己是有什么样的一种灵感吗？或者说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实质性的一种飞跃让你的成绩有这样的一个提升？ 第一年是改技术年，第二年是能力年，到了第三年的时候、其实是 再把前两年的成果再细节稍加改正。所以在第二个冬训过渡到第三年的时候，我是加强了体能。然后我们在2021年三月份第一次测验的时候，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在水里飞的感觉，就游起来特别特别的轻松。我开玩笑，以前自己是个潜水艇，是在水里面游的，后来三月份以后我是在水上面游的。 哇，这个其实是先技术然后加上体能这个提升一起达到的这个效果。 对， 嗯，其实我在看你过去的一些专访，印象蛮深刻的是，在你提升体能的这个过程当中，崔指导甚至可以不惜牺牲水上的这个时间，或者说不管怎么样都要以体能训练为主为先。这个是很多无论是运动员还是教练很难做到的，因为他会说我游泳专项的，我肯定是得以水上为主，我怎么可以以体能为主呢？崔指导是怎么教导你的在这一块？ 他一直是觉得我们现代人或者说后辈人要去突破前辈，要去超越前辈，这样我们中国体育才可以不断的往前走。他觉得我之前的训练都是就是我练的有点太稳妥了，如果我们不改变的话，不调整我们的训练方式，那我只会待在这一个平台不往前了。他就有个大胆的想法，我们把所有的训练方式推翻，我们要创新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训练方式。 嗯， 所以他就提出了我们先改变体能，然后我们再结合水上专项。 嗯，不知道你们两个性格在这个磨合当中是属于非常默契的呢，还是互补的呢？ 我觉得应该是他比较补我，我互补应该不至于 啊，他比较补你。 对， 就是你是就是比较外向的，然后 大 大 咧 咧 的性格，我不太在意小细节，他是那种特别在意小细节，然后 很细腻， 无微不至。对，是，所以都是他在来帮助我，他常说我是一个艺术品，他要把我雕刻的更加完美，就是把我的不足一点一点的去掉。 嗯，这个说法非常的形象，因为我过去在运动队里的时候也有一个老师这么跟我说，无论是任何一个运动项目的运动员，其实我们真的也是一个艺术家，我们自己是个艺术家，教练也是我们的艺术家，我们整个团队都是在帮我们能够雕刻出一个世界最厉害的，或者说是最成功，或者说是最好的一个艺术品吧。那崔指导跟你在磨合了这些年，现在已经是17年年底到现在四年多的时间了，是吧？是四年多了。 对， 对， 然后这个中间难免还是会有一些磕磕碰碰的吧？ 有，一直在吵架，大事小事都在吵架。 哦，是真吵的，跟教练会吵架的？ 其实是叫争辩，就他希望他的学生或者他身边人都会有自己的思想，即使是他教会了我们什么新的东西，我们要举一反三，结合自己的例子。所以刚到他组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就是他说什么我是什么，但到了几年之后我就感觉我也突然有自己的想法了，我会一件事情我有不同的看法，然后我就去跟他争辩。当然呢，其实我们就是要么我说服他，要么他说服我，通常情况下都是他说服了我 啊，他还是比较以理服人的，对不对？ 对。 嗯，那你刚才说到的可能是争辩这个呢，也让我想到了，就是说原来可能运动员的前期大部分都是教练说什么做什么，那后来呢，这种单向式的沟通与交流不如双向式的，就是我们跟教练一起去讨论，效果肯定会更好。那如果说有特别大的这种纠纷的时候，真的是闹上脾气了之后，两个人会几天不说话吗？ 会一两天吧， 一两天， 但是训练还要继续，所以就是不得不说话 啊。 所以最后我们争吵的问题还是得在两天之后还是得解决。 嗯，那通常是谁先说话的？ 大部分是教练。 其实不瞒你说啊，我跟我教练可能僵持的最久的就都有可能有接近一个月的时间了。 那太久了。 对，但就是正常训练馆训练，既然在训练场上可能也不怎么说话，就是他布置给队里布置整个一个训练计划，然后我就去完成，但中间我们两个没什么交流。就我也是一个看上去性格挺 nice 的女孩，但是在一些 我认定的事情上面，我很难去妥协，所以我也能够理解，就是其实，在运动员跟教练员沟通的过程当中，还是非常考验我们的一个配合的默契度，包括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去交流，对吧？这里面也是需要一定的情商的。那在说了这个崔指导之外呢，其实我们有一些采访的片段当中有看到，其实你的团队里面还有一些外籍的成员，他们是你的体能师或者康复师吗？ 有一名是我的体能教练，还有一名是物理康复师，还有一名是核心，就是体能的核心教练，就 这 是 三个 针 人 对 都 我 是 们， 老外。 对，都是老外。但是后来他们就是因为自己国家疫情原因或者家里人原因，就是逐渐回去，现在身边只有体能教练这一位了。 哦，那就是我不知道，像崔指导跟这些西方的教练，包括你，就三者之间，你们是怎么样磨合的？就是说，比方说，是不是崔指导定一个大计划，然后他们再把体能的计划以及康复的计划给你一起交上，还是说？是怎么配合的？可能大家会比较好奇。 一开始的时候是崔导跟外教先聊天，就崔导告诉他说，我希望你帮助张雨霏增强上肢力量。然后，但是崔导不会定制计划，他只是说他的需要在哪里。然后外籍教练就明白了，明白以后，外籍教练是定出了一系列，比如说1到3个月的计划，他想拿到面给崔导面前看。但崔导是说我不需要看计划，你直接训练运动员就可以了。如果你练的运动员有什么不好，他们自然会跟我反映你的不好，到时候我再找你。就其实是他对外教无条件的信任，就是你尽管放手去做，我不会干扰你的。 哇，可以看得出崔指导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领导者啊，就可以让各个团队的成员各司其职，去尽他们所能来帮助你，对吗？ 对。 那除了这个外教团队，其实还是会让我想到，在疫情之前，游泳队还蛮经常出国训练的，无论是美国还是澳大利亚。那疫情之后，你们不仅一直在国内训练，出国比赛的时间也少了，这个对你的备战啊，成绩提升会有什么影响吗？ 其实影响不大。我们之前老出国，老出国，就是我刚到崔导组的时候，前2年应该都是在出国。就说实话，我并没有跟着崔导的计划练过，我一直都是跟着外教在练习。直到因为疫情来了以后，就这2年，我才是真真正正体会到了就是崔导的一个执教方式。不然的话，我永远没有机会去了解他的执教方式。 哎，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疫情以及推迟到奥运会，给了你们2个磨合更多的时间，去创造了这一个又一个奇迹。 对， 哇哦，还是怎么讲呢？就感觉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安排。 我也很相信这个。 啊哈哈，那如果说等以后疫情完全开放了，你觉得你们还是会待在国内多一点呢？还是说可能稍微多出国训练比赛一些？ 他还是会很希望多出国。他曾经说过，就是，我们在美国有一个很好的教练叫 David Marsh，他对我也很好，他的执教方式也是崔导特别喜欢、特别尊敬的一位老师，因为年龄比崔导要大嘛。他说他特别希望能带着我在 David Marsh 那里训练1年，就是吃饭、开车什么都自己来，而且我可以在那边学英语，就单纯的跟他训练1年，就跟国外的留学生们一样。 哦，现在就是你跟崔导都是自己直接跟外教交流的吗？ 是，有时候需要也会说三个人坐下来一起交流。 哦，就你们2个都直接用英语跟他对开，还是说现在的外籍团队他们都在学中文呢？ 崔导有翻译机， 什么翻译机？ 就是一个很智能的翻译机。 哦，现在因为我知道这个，我们手机 iPad 上面可以有一些很方便的翻译的软件嘛，它还有专业的翻译机啊。 对。 下次拍个照来给我们看看，你自己就直接用英语跟他们交流了是吗？ 日常还可以，涉及到很深的专业词汇，我 专 就不 业， 太行了。 其实还是要抓住身边有这个外教，多提升一些自己的英语能力的。 不止我们提升英语能力，他的中文水平进步得也很快。 哦，是吗？我会碰到有些外教，他们会很喜欢融入中国这个文化，包括语言，会很积极的去学，因为他觉得，与其靠这个翻译就会慢一拍，他不如掌握几个要领，或者说几个很简单的词组，直接去就是教导运动员。但是有些外教呢，他可能在中国生活了几年，他中文一个就除了简单的你好、谢谢之外，其他还是不太会说。所以你组里面的那些外籍教练都中文挺溜了，是吗？ 对，他们也在自学中文。 哦，那挺好的。哎，前面你说到这个崔导其实是一个蛮细腻的教练啊，对于技术都是精益求精的。你们训练完都会，就是当天训练都会拍视频，然后晚上去研究的吗？ 大部分都会。 哦。所以这个晚上除了你治疗的时间，还要跟他去进行一些探讨、研究视频。 其实不只是说在房间里，就是我们走路上。吃饭都会就随时随地的聊，不会说专门的坐下来去聊这个事情。 哦，平时吃饭还愿意跟他待在一块吃吗？ 啊，挺愿意的。 是 他 吧？ 吃饭的时候也不光会说训练啥，就也会给我普及一些很多的社会知识这样。 就是听上去他还是蛮随和的一个教练，就是场上是教练，场下还可以跟你像朋友一样去交流的。 对。 那还是回到前面说到的这个，未来的一些计划啊，就不知道你在无论是先说巴黎奥运会吧，你最想拿的金牌会是哪一个项目？ 100叠吧， 最想破纪录的是哪一个项目？ 100、200都想。 哈哈哈哈，200已经那个奥运会破了，可以再破一下这个，对，世锦赛和奥运会的赛会纪录都可以去争取一下。 东京奥运会，张雨霏一夜之间成为中国泳坛最受关注的明星。但聊起东京奥运会站在最高领奖台上的那一幕，张雨霏自己却说并不愿意过多的回忆。下期的体坛佳音，徐丽佳将继续对话张雨霏。 Hello，大家好，我是刘昊然。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将产生13枚金牌，空中技巧、雪上技巧、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等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云顶滑雪公园进行，大跳台比赛在北京赛区的首钢滑雪大跳台进行。这里有凌空飞跃，这里有华丽翻腾，绝对超乎你的想象。也请大家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冰雪场上，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点燃冰雪激情，拥抱奥运梦想。 是杨洋， 我是邓紫丹， 是李谷一， 我是易烊千玺， 我是安岗， 蔡少芬， 我是王蒙， 是腾哥， 我是任贤齐。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和北京冬奥， 与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一起向未来。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体坛夜话。今天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将会对话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我们还是想再聊一下这个东京的奥运会，来稍微回忆一下好吗？知道雨霏也可能重复了非常多的次数，在跟记者、在跟各个朋友都在回忆这个东京奥运会的一些辉煌。现在已经过去3个多月的时间了，完全平复下来了吗？ 其实平时不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基本上想不到的。 就从奥运会比完那一刻，我其实就没有在想这事情。但因为采访啊，活动，我经常会让我回忆，就是我自己也在之前的采访中说过，我不太愿意去回忆，奥运会还有领奖的时候的事情。 哎，这是为什么？ 别人可能会回忆说，我当时多么自豪，多么骄傲，但我自己就是再回忆起来整个过程，我就会感觉就鼻子会一酸，特别是站在领奖台上突然听起国歌的那一瞬间，就那个感觉可能就永远忘不了吧，不太想再去回忆。 哎，这种心酸是会把你过去艰辛的一些经历都给一并的回忆起来，还是说一种五味杂陈的一种感受？ 应该说是五味杂陈。 嗯， 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就是站在领奖台上突然想起国歌，而且是因为你想起国歌，就那种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就让你情不自禁的鼻子一酸，就这种感觉。 嗯，那这种鼻子一酸然后想到自己最苦最苦的是什么呢？ 就我本身的记忆而言，因为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所以我没有觉得说一路上有多苦。我觉得做各行各业每一个人都很苦，所以运动员只是做好了他的本职工作。但当有些粉丝会把我这一路走来就是什么高峰低谷然后改技术什么什么东西做成一个片段一个视频的时候，我当时看了就会忍不住就是哭出来。 嗯，啊，还是要绕回这个东京奥运会啊，虽然会让你感到有一些这个怎么讲呢，又会勾起你一些好的或者说是激动的或者是心酸的回忆。那我们还是先来聊你的第一场决赛吧，就是100米蝶泳。嗯，大家都觉得很惋惜，但是看到你的笑容就被你的笑心一下子都给化了。你是真心就很轻松的就接受了这个结果，还是说啊，我要告诉自己说乐观的去接受它，事已至此我就乐观的去面对它，是怎么样的一种心境？ 都有，因为赛前的时候我就做好准备了，100米大家的成绩太相近了，就可能比不好我就是第四名了，那个第四名。 嗯， 所以我没有认为自己一定是冠军，所以游下来以后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就是成绩还可以，名次也是在我预期之内。然后看到名次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的可惜，也会有一点的不高兴。然后正好走在叫什么，就是游泳池的后面，有镜头对着我，我当时不知道他会不会给我一个特写镜头，就是转发到全世界。我当时只是想着说，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我当时那个不服输的那股劲儿吧。 嗯， 就是我还可以再拼，我还可以200米蝶泳再来一次。 嗯，就那一个笑容定格在了我们所有人的脑海里面。嗯，如果说这个加拿大的夺冠的选手他是在你的零到比的话，你觉得是不是更有可能去战胜他一些？ 对，我是真的没有看到他，我以为我是第一名，因为肉眼可见我在最后五米的时候我感觉我比旁边两道的选手都要快，但是我一回头，哎，怎么第二名？ 然后那天晚上睡得好吗？ 挺好的。 嗯，就你在东京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失眠吗？ 啊，没有，从来没有。 都说你这个恢复能力特别强啊，就是特别能睡的，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这种恢复的妙招？因为你在这个东京九天的比赛出场了12次啊，哇，这个每天这个大强度的比赛你是怎么靠什么来恢复的？ 每天睡觉是必不可少的。我觉得在东京之前很长时间的一段备战中，我的团队就是樊姐，她是其实是南京体院给我派过来保障我的，他在我的生活起居里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是也是无微不至的在照顾我。 嗯，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些这个无微不至照顾的这个细节吗？ 嗯，我会经常有例假经期疼痛，然后在经期前一周左右他就开始每天逼着我泡脚。 哦， 对，然后来例假的时候呢，来例假前也会说寻找一些，就是各处寻找，寻找最后找到的是一个中医方法艾灸，这样来缓解我的症状，慢慢调理身体。 哦，所以说还是有改观的，是吗？就你例假之后就不会那么疼了。 对，会好一点。 那像你例假那么疼，之前训练的当中碰到例假是可以休息的，还是说还得坚持训练啊？ 训练的过程中，就是每逢第一天、第二天，教练会让我就不舒服的话就不要下水了。但是如果真的碰到比赛，就比如说，这次全运会就真的是正正好好碰到比赛，没有办法，就是硬扛也得扛过去。就游的时候不会怎么样，但是游完以后就会疼，在那里很疼。 就可能除了像奥运会这种大赛，可以稍微特地去调一下这个日期，其他的就碰到就碰到，就只能去应对它了。 对，因为你不可能说每次都调得特别好，你这样的话，其实也不是好事儿。他是说，如果你每次都完美的避开，那万一有一次避不开了，那你比赛时候不就人就接受不了了吗？所以教练也是有意的说锻炼我，就是你碰到了，你该怎么办？ 但全运会你也是做好这样的准备去的，怪不得我们会看到一些你的回答说，其实对自己的这个发挥并不是很满意，其实你是受到了这个例假的影响的。 啊，对，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那在这个200米蝶，就是100米蝶之后啊，你就直接去，调整自己，准备这个200米。然后我记得我在东京赛后采访你的时候，你就跟我提到一个挺有趣的细节，说200米比赛的当天，他跟你说还要上接力，这个是大概在上午几点的时候？ 离200米比赛还有1个半小时左右，他告诉我的。 已经到游泳池了， 对，已经到游泳池，我已经做好热身，准备去下水了。 他告诉你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 第一反应是，我好生气啊！就是明明只要游一枪就可以结束，可以下班了，结果你还要让我游一枪。但当时我们都没有报到说什么要拿金牌、拿奖牌的准备，没有，大家都没有任何希望。 就你们一般就是接力的5个人都是随时随地随刻的，就是时刻的准备着，到赛前最后几个小时会教练告诉你谁上吗？ 不是，其实，在我们选拔赛的时候就已经有排名了嘛，一二三四五六，其实是取前6名，这样会是4名正选，2名替补。但我在选拔赛的时候是，我是预赛游了一个成绩，是应该是排名第3左右，还第二。但是我在决赛我就没有再游了，因为我要保障我的200蝶。然后教练团队是在奥运会前的前一晚会把决赛名单定，就是在前6名当中定好。谁上，然后大家也没有告诉我。哦，对，这前一天的晚上我还看到我们那个群里面说张雨霏200字最好成绩是多少，我就看到这样一条信息，然后紧急就撤回掉了。我想说，不会让我上吧？我毕竟明天还有200蝶呢，然后就没有下文了。等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的3个队友看到我在做准备活动，就热身，他们也没有跟我提接力的事情，就 他 任 们 何 已 人都 经 没 知 有。 道了， 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告诉我，他们以为我知道， 哦， 然 所以 后就这 的， 样游就下去做准备活动了。我就游蝶泳的准备活动的时候，我在问崔导，我说我还要做一点自由泳准备活动吗？他说不用不用不用，先把你200蝶游好再说，就这样告诉我的。 就其实，如果我是教练的话，我肯定也等你200游完、比完、夺冠之后，再跟你说，哎，你还有一个接力，不要在200之前告诉你，影响你的心情嘛。 可是这是奥运会呀，它不是普通的全国比赛呀。全国比赛你说这么告诉我可以，奥运会上这么堵。 还是得让你就是在这个心理建设上要提前做好一些准备的。 不过也挺好的，200蝶游完就当时没有心理压力了。 就反正最重要的一个目标达成了， 对。 对。那在那个离接力是80分钟，1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对吧？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知道200米蝶泳基本上算是游泳里面最累的了吧？一个你们的200米蝶，一个就是混合泳，是不是算是最 对， 累的 400混， 吧？400混，然后你在游完之后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又要去拼一个100字。这个中间是在练一些，或者说在做一些哪些放松呢？ 就游完以后，我在水里放松，我还问他，我说要不要再做一点自由泳准备活动？不用了，就放松就可以了。然后我当时就很吃惊的看着他， 啊，算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然后后面我就去领奖，然后再代场，就反正等我骑放送完之后就没有任何时间去下水了。 嗯，然后就开始准备这个400接力了。 对，也是领奖完以后就直接进入到检录室就上场。 哇，那这个期间肯定想必队友是先祝贺你夺冠对吧？ 对，他们也没有，他们看到我也没有说任何200接力的话，就是特别特别开心，三小只就围上来说啊，飞姐你好棒啊，我们都特别激动，就沉浸在我200叠的喜悦当中，大家都是这样子。 其实你的这个夺冠也是带给他们的这个力量，你们都俗称为这个中国力量是吗？ 应该是的。大家都开心坏了。 就赛前其实大家这种沟通都是特别欢乐的一种氛围。 对，我感觉大家好像对我们四个人都没有什么压力一样，就比接力去了。 其实也是这种放松的心态可以让你们真的做到放下所有包袱往前冲，全力以赴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就可以了，不留任何遗憾。 对的。 然后当你看到这个第一棒第二棒出去游得这么好，当时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我以为啊，就是大家可能是第一棒下去被拉一点，第二棒下去被拉一点，结果第一棒到头是第一，第二棒到头还是第一，就我到我自己下水的时候我都没有相信我们会有拿金牌的这种幸运。然后我只是说下水以后啊，不行，我不能把前两棒给我的优势丢掉，那我也要第一到头，就是我就抱着这种信念就游完了。直到第四棒李冰洁游了150米还有50米到头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我们好像要拿金牌了。 你们四个人都是游出了自己的最好水平吗？就是最好成绩吗？ 对的。 怎么做到的？我还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就大家真的是没想太多吧，就拼就完事儿了。 如果说再来一次这样的机会，你觉得有什么可借鉴的一些经验放到未来的比赛当中去，能把自己这种最好的状态给调动起来？ 其实我们接力虽然是四个人，但关键的不是说要你怎么怎么再快一点，或者你在什么起接力再多快零点几秒，不是这样，是每个人把自己做好就够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对手，也没有办法去掌控别人，能掌控的就只有自己。 这句话我好几次也听到崔指导在教导你这么说的，是吗？ 是的。 你自己就是其实在跟他合作的这个过程当中起起伏伏的，他既是你的这个教练，也是你人生的一个导师啊。在你比完就是200米蝶和200米自由泳之后，你还记得他对你说了些什么话吗？ 比完200蝶就跟我说一句赶紧下水还有接力的。我纳闷呢，我说怎么一句表扬我的话都没有。 对呀、有没有来一个拥抱之类的？ 那是有的。 对，我在夺冠之后我自己心里的一个小心愿就是希望能跟教练有个拥抱，因为之前也跟你说会跟他磨合当中也会有一些小挫折啊或者小火花，但是怎么说呢，我夺冠之后我还是真的希望能够给教练一个拥抱，因为我们好像跟老外就觉得拥抱一次很轻而易举的事情，大家都放得开，但是跟我们的中方尤其是男性的教练就觉得哎呀，我们要跟他们抱一次是很难很难的事情，是吗？ 可能我们中国的男性教练会觉得我要端庄我要稳重。 对，除了这个奥运会你跟崔指导还有在其他场合会有这样的激情的拥抱吗？ 有，我记忆里有的，有两次很深的，是两次，一次是在2018年亚运会，就是那天晚上也是一晚双赛，是200米蝶泳加男女四乘一混合泳接力，就都夺得了金牌，那一晚也是。还有一次就是2021年9月份全国冠军赛的时候，我当时第一枪100字破了全国纪录，还不是蝶泳，只是100字破了全国纪录以后，因为是我的意外之喜，我就很激动的抱了他一下。 真好，其实这种时刻还是非常幸福的都希望有时候时间能够定格在那一刻，或者说让时间再保持的长一点，因为 这种喜悦的时刻实在是太短暂了，就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是在很艰苦的训练啊，然后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一些挑战啊，然后幸福有时候来得很快，但是也走得也太快了。嗯， 1998年4月17日，张雨霏出生在江苏徐州的一个游泳世家，因为父母都是游泳教练，3岁的小雨霏已经跟着妈妈下水了，5岁就开始接受正规训练，出色的天赋以及良好的水性让她很快脱颖而出。而除了游泳，张雨霏的世界也特别简单。体坛佳音徐丽佳继续对话张雨霏。 你前面说到了你自己是一个天性很乐观的女孩，这种乐观的性格是你与生俱来的，还是说游泳这种经历慢慢带给你的？ 我觉得是与生俱来的。 哦，是家里人都很乐观吗？ 应该是。 嗯， 就妈妈也是一个就是很善良的人，就是其实社会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但是她给我的感觉就是世界一切都很美好，世界上都是善良的人，这种感觉。 哇、wow. 所以我也很相信他说的话。 嗯， 我就觉得世界都是特别美好的，我也是一个很乐观的世界。 嗯，顺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妈妈的工作吧。 她之前是在徐州市民主路小学当老师，但是今年就是因为年纪也慢慢大了以后，她不太想去干一线工作，也是去徐州市体育局里任职了。 哦，当老师的时候是教什么的？ 教体育。 教体育。 本身就是游泳运动员。 看到一些报道也说你爸妈都是游泳运动员，很小的年纪3岁就把你扔下去了。当时对游泳的第一感觉是觉得很好玩呢，还是觉得挺枯燥的？因为我自身也是练游泳的，但是呢我可能就会觉得，哎呀，在一个有限的池子里来来回回翻滚好无聊啊。不知道你是什么感受？ 我之前从来没认为游泳好玩过 啊就小孩子还是想要去憧憬更有趣的东西，游泳就不是我们那个天性会喜欢的。 对，特别是小时候的时候，他们俩是觉得他们俩都是运动员出身，游泳运动员出身，那我不能把动作游得特别丑，所以他们想去规范一下我的动作，也希望我有一个好一点的水平。 嗯， 所以他们每天都要送我去游泳。但是小孩子你又要上学又要游泳，然后还没有假期，我就特别讨厌游泳小时候。 哦，就是他甚至连把你的这个能放假的时间都给剥夺了。 对的。 嗯，那你爸爸妈妈都是游泳运动员出身的，那在你练习游泳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没有经常给你过过招，或者说自己亲自去教你？ 哦，从来没有，爸妈都没有。 他只是把你送过去交给其他教练了。 对，我也问过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你们俩不亲自教我？就包括我跟我妈妈其实是在同一所学校，她是老师，然后我上1年级到6年级嘛。我说你为什么你们俩从来没有亲自带过我？她说就是因为你是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不忍心对你有什么特别严厉的就是指令这些，所以我们只能把你交到别人手上。 哦，这个让我想到，就是我爸爸也是算半个游泳教练吧，也是个救生员，然后他说找他去带训的这些孩子的家长们都必须离开游泳池，因为你们在的话你们会不忍心看到我教他的，你们会就好像不忍心把孩子放在水里面，这个可能是有同样的道理的。 对，我妈妈跟我的徐州市队启蒙教练其实是朋友，他们是一批出来的。然后小时候徐州市的教练真的挺严厉的，就是游不好他会拿拖鞋打你的屁股，然后我妈妈每次看啊，教练举起拖鞋了，他转身就走。 哇，虽然说不舍得，但是还是认，就是怎么说呢，还是相信教练的这种教导方式的。 对， 嗯，你让我勾起我游泳时候的回忆了，我们教练还真的是拿拖鞋板来打的，来抽屁股的，我们这样撅着是不是？哦，我记得尤其其实我这个教练倒不会因为我们游的不好而打，但是他会对我们的文化课要求很严格，就是说比方说在一二年级的时候没有到100分少1分打100， 或者说还是没有到95分少一分打一板，就我们一个个轮流打过来的，他反而对我们学习真的是分数的要求更高。你们是碰到什么情况教练会抽拖鞋板的？ 我也有一次，就是有一年徐州市队是组织集训，把我们徐州市队的小朋友都放在一个学校里，有一个专门的老师教我们，就只有一年。但是那年我就特别调皮，我觉得那个老师对我太严厉了，然后我就上课跟他作对，不止我作对，我还呼吁了全班同学跟他作对。然后这件事被教练知道了以后，我就哎脱鞋了。 哦，那虽然说你爸爸妈妈没有亲自来教你游泳哦，我相信他们过去的一些运动经历啊，包括他们对你的一些家教啊、影响啊，还是潜移默化当中会带给你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比方说你前面说到的乐观的性格，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跟你分享过他们运动时期的一些经历啊，或者说比赛的时候怎么去抗压会吗？ 从来不会，他们好像就在我面前好像他们就不会游泳一样，从来不提游泳的任何事情。 哇，真的哦，就是不仅不教你，而且也不跟你聊这个事情。 对，从小到大就是市队、省队、国家队从来都不提。 那你觉得他们两个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就好的影响。 好的影响应该就是他们坚持吧。就是小时候大家在市队的时候，很多家长就是怕，一个是怕影响学业，一个就是觉得训练很苦，不忍心自己孩子受苦，就可能练到一半就走了。但他们俩就是一直让我坚持了下来。 嗯，就是即便他们是有过这种专业队经历的，还是会就是支持你的，或者说是让你坚持走下去。因为我不知道，比方说你未来有孩子，你会不会愿意把孩子送到专业队去练？我基本上身边的队友啊，无论是师哥师姐还是师弟师妹们，都说我们坚决不把孩子再送去练了。 对，我也听过很多这个都是同样的话，但我自己就会想说，练体育也没有什么不好。我妈妈12岁把我送出来以后，我感受到的是我比同龄年12岁更加独立，更加知道我该怎么去生活，照顾好自己，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对，我也是10岁进了帆船队之后就要开始独立生活，然后虽然说刚进队那一阵子回到家里，我们2周放假回家一次的时候，爸妈看，哎，你怎么衣服都起球了，就可能小手洗不动，都在拿板刷刷，但真的是非常锻炼我们的独立能力。可能很多的普通学生他们一直到了上大学才会真正的离开父母去独立生活，对吧？这个也是应该说体育带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财富。那在奥运会拿了这些成绩之后，有没有小小的奖励一下自己呢？ 没有，我其实买东西挺少的，就想不到自己想要什么。 嗯， 就双11其实我都没有买什么东西。 真的哦？ 嗯， 就其实我相信你队里面其他的队友应该还是蛮喜欢网购的吧。 对，可能女孩子喜欢包包，但是包包的东西我又喜欢去店里买。 你自己，你说你就是购物挺少的，再加上这一次东京的疫情也没有办法让我们出去买东西，就没有享受到日本的那种好吃好喝好玩的福利，对吧？ 对的。 但然后一回国又进行了这个隔离，不知道你们隔离期间这个14+7啊，是14天还是21天啊？怎么保持的这个体能？包括水感。 我们是有个专门的地方，就是刚开始的一星期我们是真的是门都不能出，然后后面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出去去训练，但只有2点1线，就是房间和游泳池，这样吃饭也是在房间。 就还是封闭式的一个管理，但是可以让你们去进行一定的训练的。 对，你就会发现整个区域那只有我们这些人还有送饭的人员就没有了。 那这一次等你们这个去阿布扎比比完赛回来也是这样的一种策略吗？ 应该是的。 你会觉得比较享受那种隔离的时光呢，还是说挺煎熬的？ 我当时觉得挺煎熬的，现在想想挺幸福的，当我们每天都瘫在床上。 对啊，那可以让你有更多的独处的一个时光，真的能让你有机会去躺平，适当的躺平一下。所以哎呀，我们往往都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或者说往往等到失去了之后才知道，哎，那个事情或者那个时刻还是蛮好的，对不对？ 对的。 那对于这个，我们也聊了一下啊，稍微回忆了一下这个东京奥运会。最后，我们再来聊聊你的未来，有没有想过巴黎奥运，或者哪一天你退役了之后想做什么职业，有想过吗？ 具体职业还没想过，但如果成绩可以一直保持或者说再上升的话，我希望自己现役和在退役阶段，我都可以把体育事业还有游泳项目都推广得更加全民化。 就即便游泳已经很普遍、很普及了，你还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中国人，甚至每一个中国孩子都能够学会游泳，体会到游泳的快乐，对吗？ 对，其实游泳真的不难，又很方便。 对，周围游泳场馆太多了。 对的。 你会自己考虑说做教练吗？ 前段时间想过， 哦。 就是，我在南京的时候会有小队员跟我一起训练嘛，然后看到他们一些很基础的训练问题，我就很想去指导他们，但是想想自己又不是教练，就是身份不太合适。 就你还是非常希望把自己过去人的一些经验去传授给未来之星们的。 对。 那你平时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爱好啊？比方说会打打游戏、追追剧之类的吗？ 啊，都会的。 最近有看什么剧呢？ 啊，最近忙得好，还没有时间看。前一部剧看完了。 是吗？那放假期间有没有去看一场电影什么的？ 长津湖。 那个还是很感人的，会不会觉得坐的时间有点长？ 啊，完全没感觉。以前坐3个小时会觉得很长，但长津湖我就感觉一下就过去了时间。 说明你完全沉浸在这个故事片段当中了。 因为自己也是当过军人，我去参加过军运会，然后又刚刚在奥运会的比赛上让国歌响起，就两个身份加在一起去看长津湖的时候，就觉得挺能对那些士兵感同身受的。 那最后呢，也想借体坛佳音这个机会，让张雨霏给所有喜欢支持你的粉丝们送上几句话，好不好？ 好，体坛佳音的粉丝们， 不对，应该是张雨霏你自己的粉丝们。对对，看你的这个节目的一定都是你的铁粉丝。 就观看这个节目的观众们，还是希望你们未来都可以强身健体，把体育锻炼坚持下去。现在这个疫情还没有完全消失的阶段，大家都可以做到全民抗击疫情，顺便支持我们中国体育，支持我们中国游泳。 我相信所有的你的粉丝们都会一直支持你到巴黎奥运会，然后希望在届时能够看到你圆更多的梦，然后也能够登上100米的这个蝶泳的冠军领奖台，甚至有更多的突破。祝福你，张雨霏，谢谢你的时间，再见。 拜拜。 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体坛夜话。更多内容，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了解更多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体坛夜话，再见。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从4号到7号，北京的天气以晴为主，气温整体较平稳，总体较常年同期偏高，最高温度在4到6度之间，但夜间气温低，最低温度会在0下6到0下7度之间，因此早出晚归还要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平原地区最低温度0下7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温度4度，最小相对湿度30%。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合穿羽绒服类的服装。另外，明天白天光照不错，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也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